我国劳动新闻5月2号刊载了李景平的文章，题目是《爱岛的春天与民族大团结的花园》。文章指出，主题37年1948年5月2号，慈父领袖金日成同志在大同江的爱岛同参加历史性4月南北联席会议的南朝鲜政党社会团体代表举行了极有意义的协议会。金日成同志还请他们品尝用他亲手捕捉的淡水鱼做成的鱼粥和剩半梭鱼片等，给予了慈爱和亲情，从而表现了他热爱民族的无比崇高的精神、宽宏大量和怀抱万众的博大胸怀。建立祖国光复会的东港的五月是争取祖国解放的民族统一战线起源的日子，而爱岛的春天是为祖国统一而打造民族大团结花园的历史性日子。文章强调，因为有了令人难忘的爱岛的春天，所以才有了一个由我们民族自己来的时代——六一五统一时代。而如今，因为拥戴了敬爱的金正恩元帅，所以有一个自主统一的新时代来临。